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日，农历9月24，北京多云，11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因势利导，立足于行动，引领全球新一轮发展繁荣。 习近平分别会见越南总理阮春福、韩国总统文在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一道出席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签字仪式。 多国领导人对中共19大后的中国发展充满信心，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 大使热线专访中国驻越南大使洪小勇。 赵乐际出席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并在山西调研。 中央宣讲团在宁夏宣讲19大精神。 食药监总局明确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刘乐报道。亚太经合组织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在越南岘港举行，当地时间上午9时45分许会议开始，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携手谱写亚太合作共赢新篇章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3年来世界经济逐步回暖，各方信心正在增强，我们要看到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层次重大变化，亚太各方应该因势利导，立足于行动，引领全球新一轮发展繁荣。第一，坚持不懈推动创新，打造强劲发展动力。我们要推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市场和技术和谐共振，让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开花结果，最大限度释放发展潜能。要用好亚太经合组织平台，深入落实今年制定的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这些年中国经济不断呈现新动能，关键就在于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第二，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创造广阔发展空间。我们应该不忘初心，深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开放型经济，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再平衡。要坚定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开放中实现亚太新一轮大发展。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近40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跨越式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开放的力度将更大，惠及世界的程度会更深。第三，积极践行包容性发展，让民众有更多获得感。我们要把提升包容性置于更突出位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的关系，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要深化减贫、中小微企业、教育、反腐败、城镇化、妇女等领域合作，增进28亿亚太人民的福祉。中国始终坚持就业优先，过去几年中国每年都实现了1300万以上城镇新增就业。第四，不断丰富伙伴关系内涵，实现互利共赢。我们要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政策协调对接，要秉持和而不同理念，促进优势互补、合作互惠、发展互鉴。要兼顾自身利益和他方利益，减少政策负面外溢效应，扎扎实实推进亚太伙伴关系。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中方提出并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方愿同亚太伙伴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协同联动发展，朝着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习近平指出，上个月中共19大成功举行，制定了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方略和发展蓝图， 相信一个发展动力更足、人民获得感更强、同世界互动更深入的中国，必将为亚太和世界创造更多机遇，做出更大贡献。当天下午，会议继续进行。与会各经济体领导人围绕地区贸易、投资和互联互通的新动力议题进行讨论。习近平指出，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亚太始终悉心维护开放的发展大环境，为贸易和投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二是亚太果断开辟了互联互通合作新领域，释放出增长的巨大潜能。我们要坚定合作信念，维护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共同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落实互联互通蓝图，为世界经济不断注入正能量。会议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当天上午，习近平还同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领导人一道出席全球经济形势非正式对话会。习近平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阐述中国对世界经济和亚太发展的看法，强调我们要充分抓住世界经济进入上升周期带来的机遇，着力解决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深化结构性改革，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挖掘内生动力，加强风险防控，使亚太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 央广记者刘乐马闯岘港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越南岘港分别会见了越南总理阮春福、韩国总统文在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一道出席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签字仪式。在会见阮春福时，习近平对近日越南中南部地区遭受严重台风灾害，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表示慰问。习近平强调，要拓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中越两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中越双方要保持高层接触，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理政经验交流。要加快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建设对接，深化经贸、金融、产能、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实现互利共赢。要活跃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使中越友谊更加深入人心。要妥善处理分歧，确保两党两国关系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向前发展。阮春福感谢习近平总书记中共十九大后首次出访选择越南，表示越方希望加强同中方在投资、贸易、产能、科技、农业、电力、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等领域合作，落实好两廊一圈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密切地方旅游、文化等人文交流。 在同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一道出席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签字仪式时，习近平强调，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第一个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升级。升级后的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将为中智务实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中拉合作树立新标杆，在国际上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在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习近平指出，中韩两国是搬不走的近邻，也是天然合作伙伴。良好的中韩关系符合历史和时代大势，也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 中韩两国在促进各自经济社会进步、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实现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这些方面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韩关系和半岛局势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相信今天的会晤将会为下一阶段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双方在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强调在事关重大利害关系问题上，双方都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中韩关系负责、对两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决策，确保中韩关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出，保持和加强中韩高层互动对双边关系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中方欢迎韩国外长本月内访华，双方要继续加强对下一阶段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总体规划， 就扩大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进行探讨，要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文在寅表示，韩方重视中方在萨德问题上关切，无意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指出，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真诚希望半岛好，鼓励韩方同朝方重启接触对话，恢复和解合作。我们也愿同韩方就半岛维稳防战、劝和促谈保持沟通。文在寅表示，韩方赞赏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的积极作用，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和协调，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维护半岛和平。 在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时，习近平指出，睦邻友好是中非关系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习近平强调，上个月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确定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中非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增进理解和信任，加强战略引领，确保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方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和拓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投资等领域务实合作。中方愿帮助菲律宾做好扶贫工作，继续支持菲律宾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双方要加强政党、议会、地方、民间组织往来，密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青年等领域合作，调动民智民力，为中非关系厚植民意基础。中国将继续同东盟国家一道，维护好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杜特尔特表示，菲律宾视中国为真诚朋友，感谢中国对菲律宾经济建设、反恐维稳等方面给予的帮助。菲方致力于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向前发展，并愿同中方一道，按照双方达成的共识，通过双边渠道妥善处理好海上问题。 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习近平指出， 今年的七月呢，我们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汉堡峰会期间会晤，就改善中日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共识呢正在得到稳步的落实。近期两国关系正面互动啊增多了，我也特别注意到安倍首相啊在我们那个45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期间啊带着这个一些阁僚啊共同出席，我对此也表示赞赏。当然我们改善进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双方应该是顺势而为，拿出更大的决心啊，付出更大的努力，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向好发展。 习近平强调，改善中日关系关键在于互信，希望日方以更多实际行动和具体政策体现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战略共识，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要始终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双方已达成的共识行事，要以建设性的方式妥善管控两国存在的分歧。习近平指出，互利合作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新形势下，双方应该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尽早落地。双方应该继续在文化、媒体、青少年等领域加强交流，利用两国相继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开展奥运合作，增强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纽带。安倍晋三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日方希望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开展互惠共赢的经贸合作，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深化旅游、文化、青少年等交流。日中将于2020年和2022年相继举办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日方愿就此同中方开展交流合作。 昨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向媒体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相关情况。央广记者张小泉越南岘港报道。 张军表示， 那么这次会议呢，通过了一项岘港宣言，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内容，对于亚太的发展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的来说呢，从中方的角度，我们认为啊，这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富有成果的会议。我们也赞赏越南作为东道主，为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张军介绍说，本次会议维护了亚太地区开放发展的大方向。此外，本次会议期间，与会各方还表示对十九大后的中国发展充满信心，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 我们也听到很多领导人都高度评价中国十九大的重要意义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的理念主张，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认为中国呢将为亚太提供更大的机遇，提供更广阔的市场，也都表达了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这个愿望，这也进一步增强了中方与各方加强合作，推动亚太共同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随习近平主席出访， 随习主席出访，记者今天对话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崔书峰，采制央广记者张小璇、丁飞。 采访摩拜副总裁崔书峰的时候，他刚刚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现场聆听完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 感受最深的我觉得有两点，宏观上来看，习主席提出中国主张开放的、共享的、互利的、共赢的这么一个多边的体制下去推进这个贸易自由化。从微观来看呢，习主席特别提到了分享经济、数字经济，我们这一点呢就特别的高兴，就是说习主席从国家战略高度把我们的分享经济提高到了一个经济转化的行动能力一个高度，这一点的话我们也深受鼓舞。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8000家境外企业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超过40%，跃居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中国的共享经济在向世界范围蔓延，亚太也正成为全球共享经济最为强劲的长期增长引擎。 那么我们希望未来的一年半，我们能进入全球几十个国家，进入几百个城市，投放超过1000万辆单车，服务2亿、3亿甚至是4亿、5亿的人口，让我们的智能化的可以全球定位的车能够更快地服务于亚太国家的老百姓，实现一个双赢和多赢。 大使热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开始对越南的国事访问。中国驻越南大使洪晓颖表示，此访对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也将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的丰富内涵。央广记者马闯、邢思佳越南河内报道。 中国驻越南大使洪晓颖表示，这是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再次实现一年内互访，对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充分体现了中越关系发展的高水平和两党两国领导人对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啊，这次在越南的国事访问，它不仅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意义，而且将扎扎实实地增进彼此之间的这个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推动彼此之间的友好合作、互利合作，那么同时呢，也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夯实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社会基础，使中越友好之船能够更好的行稳致远。 洪晓颖大使说，中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复杂演变的情况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恪守四好精神，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中越在政治、经济、人文、国防等诸多领域有着进一步全面发展合作关系的空间和潜力。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这次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将同阮富仲总书记以及越南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会见，就如何在新形势下推进两国关系更好的向前发展进行深入的战略沟通。两党两国领导人加强顶层设计，共谋发展未来，未来的蓝图，这个对两国关系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开启创新发展方式新征程》，二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文章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一个创新步伐加快、发展质量更优的中国，必将产生更广泛、更强大的辐射效应，带来更多合作机会，让更多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为世界带来更多中国红利。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五。 央广消息，经党中央批准，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太原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出席会议并讲话。赵乐际强调，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不折不扣狠抓任务落实，要牢牢把握总体目标，牢牢把握关键环节，牢牢把握监委职能职责，牢牢把握权限手段，牢牢把握形成高效顺畅体制机制的任务，切实强化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指导、协调和服务，试点地区党委要切实担当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当好施工队长，纪委和有关单位要抓好组织实施，有力有序推进试点工作，把改革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在山西期间，赵乐际深入到晋中市和祁县纪委、监委以及祁县东关镇纪委进行调研，与纪检监察干部亲切交流，深入了解改革试点工作情况。 根据中央部署，昨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宁夏宣讲十九大精神。央广记者徐生报道。 那么党的十九大报告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明确标定了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 宣讲历时三个小时，韩俊围绕十九大报告中群众普遍关心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经济体系现代化等方面展开详细阐述。宣讲结束后，现场听众踊跃提问。 宁夏在这个新的西部大开发中呢，能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想请教一下。 就首先要做好呢开放促开发这篇大文章，不利于人才引进、人才培育、人才使用的体制机制都要改变。 下午，韩俊赶赴贺兰山脚下的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元伦村，与当地村民交流互动，村民纷纷赶到现场，希望能详细了解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等方面的情况，韩俊一一为村民解答疑惑。 中央还将出台哪些调农富民的政策，对老百姓会得到更大的实惠？ 最大的政策就是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每句话都是沉甸甸的任务。 北京时间今天零点，2017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正式收官，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商纷纷晒出今年的成绩单。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今天零点，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正式收官。2017天猫双十一的成交额定格在1682亿元，再次刷新9年来的记录。今天零点，京东商城累计下单金额已经超过1271亿元。 苏宁全渠道也取得163%的增长。亚马逊海外购和香港保税仓部分业务与去年同期相比接近翻番。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数据分析师李雪峰分析，在今年的双十一销售成绩中，高端产品的销售量显著提升。 一些传统的一些线上品类，就比如说服装啊、鞋啊、手机啊、数码这些产品，实际上渗透率呢是在一个略微下降的趋势。那反观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母婴啊、美妆、食品，对个人护理这样的新兴的一些品类，实际上消费者渗透率在快速增长。 为了保障双十一期间物流的畅通运抵，11号到20号，铁路部门推出双十一电商黄金周运输服务。尤其是高铁极速达服务依靠复兴号列车运输，发件人早上11点前发件，当日晚上9点即可异地收货。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送餐人员应当保证配送过程食品不受污染。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根据刚刚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重点明确了线上线下一致原则，即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送餐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保证配送过程食品不受污染。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建议，可以考虑将类似于快递行业中的征信机制引入外卖配送环节。 现在我们国家这个快递物流行业已经建立快递征信平台，这个外卖加入这个平台的话，可以把不良行为的这些快递员的话把它放进去。另外一个，它的威慑力大于它的黑名单这个意义。建立这个征信平台以后呢，这种不良行为会大大降低。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以农牧民增收为核心，实施富民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富民工程，聚力特色产业，助推脱贫攻坚。央广记者金建军、内蒙古台记者李浩报道。 一大早，科右中旗沙木嘎嘎查贫困户赵纳木拉就忙活着准备草料喂羊，身后吉里帮扶盖的新房窗明瓦亮。嘎查书记白林介绍说，赵纳木拉家的地入了合作社，扶贫项目又给了30只羊，这样就有了稳定的收入。 他自己养羊，他一年的收入现在是3万多。 而在科右中旗双榆树嘎查，今年旱改水的1300多亩内涝地已经收获第一季优质大米，能带动41户农牧民70人实现增收脱贫。双榆树嘎查第一书记韩军告诉记者，他们是资金跟着贫困户走，贫困户跟着能人走，能人贫困户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 只有有产业带动了，他才能往前去脱贫，一步一步奔小康，越来越好。 治好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活救助三张网，架好住房保障、产业扶贫两挂车。科右中旗贫困人口从2013年的67300人减少到现在的14153人，贫困发生率由37%下降到7.8%。科右中旗旗长郭唐， 到今年年底之前呢，我们全旗贫困人口全部实现产业的全覆盖，通过大的产业、大的企业跟我们农民建立一种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这也使我们农民有个持续稳定的收入，带动我们农牧民脱贫的致富。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特朗普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共同打击 IS 直至消灭，将如何影响中东反恐局势？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一鹏、文琪，主播钟诚、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社会都有不足，每个国家都有待改进。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我们刻录国家、社会、公民向上生长的轨迹，推动进步，汇聚主流，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